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的魂力中正平和，仿佛是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尤其在接触时产生的震荡力，竟然将我的攻击硬生生震散。看上去他像是落在了下风，但实际上却一点事儿也没有。尤其是他那双宛如玉石雕琢而成的手，更是坚硬无比，像是用肉掌就能撕碎我的能量攻击似的。 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冰冷的神光。雪清河比他想象中还要强，唐三能够正面应对普通魂斗罗，但是面对70级开外的魂圣雪清河却没有任何把握。地面上的战斗也已经展开了，杨无敌与独孤博交叉换位，同时也释放了自己的武魂真身。杨无敌迎上了刺豚斗罗，独孤博则迎上了那位同样化身为蛇的蛇矛斗罗。青紫双头巨蛇迎上了体积比他大的碧鳞蛇皇，而带有强烈黑焰的破魂枪则迎上了那庞大的刺球。独孤博与蛇矛斗罗的战斗完全是肉搏碰撞，虽然看上去独孤博化身的碧鳞蛇皇体积要大得多，但双方一碰上他就吃了亏。青紫双头巨蛇两只蛇口中各自喷出如同利刃一般的蛇信，在碧鳞蛇皇身上留下了两道深深的伤口。翡翠般的碧鳞蛇皇鳞片根本无法阻挡他那比利剑还要锋利的蛇信。碧鳞蛇皇的蛇吻虽然也咬上了对手的身体，但并没有伤害到青紫双头巨蛇，只是留下了痕迹而已。就连碧鳞蛇皇的剧毒也只是对其表皮产生了一点轻微的腐蚀。蛇矛斗罗这武魂真身的坚硬程度远在碧鳞蛇皇之上。蛇矛斗罗和刺豚斗罗都是雪清河专门为了针对独孤博调遣而来的，自然能够抵御他的剧毒。不过青紫双头巨蛇想要在短时间内战胜碧鳞蛇皇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毕竟之前他受的伤也不轻。独孤博发现自己的武魂被克制后立刻转攻为首，凭借着不断喷吐的毒液毒雾与对手周旋，而身体则盘绕成蛇阵，用最坚硬的头部和对方碰撞。另一边的刺豚斗罗实力原本是远在杨无敌之上的，但杨无敌的攻击实在太犀利了，加上为了不让旁边的武魂电魂师受到伤害，他还要不时地去吞噬独孤博喷吐出的剧毒。他所化身的庞大刺球不断与破魂枪碰撞，战成了一个军事。这种级别的战斗未免两败俱伤，双方都不会轻易拿出自己绝技孤注一掷，因此在魂力充足的情况下就变成了一场持久战。而在空中对峙的两人虽然是所有战斗六人中魂力最低的两个，但他们的胜负却是决定两方成败的关键。如果唐三获胜，即便是在皇宫大内之中也有逃生的机会，如果是雪清河获胜，毋庸置疑这三个人全都要死。八蛛矛在背后伸展开来，唐三深吸口气，凭借着杀神领域霸道的杀气，强行将雪清河注入自己体内的天使魂力驱除。说也奇怪，唐三那正中平和的玄天功对天使魂力的净化毫无抵抗之力，可是杀神领域一出却仿佛正好克制住了天使魂力，立刻就使其那如同伏骨之躯般的净化效果消失不见。唐三很快明白过来了， 天使魂力应该是纯正的神圣能量，而杀神领域中附带的霸道杀气却正好相反。如果说天使魂力是正，那杀神领域就是邪。原来如此，正邪不两立，彼此制约。 哼，好一个杀神领域，胡列娜竟然是和你一同获得的这个领域。想必你也感觉出了，你的杀神领域与我的天使领域正好相互克制。可惜啊，有一点你可能还不知道，天赋领域真正的觉醒是要在拥有第七魂技武魂真身之后，而没有武魂真身的天赋领域能起到的辅助作用则很有限。就算你的领域和我是同一级别，等级的差距却是你无法跨越的。就让你见识一下天赋领域的真正威力。 说着围绕在他身上的第七魂环带着浓郁的黑色亮了起来，黑与金两种格格不入的光芒混合在一起，很快 那黑色魂环就像是被同化了一般，在释放的过程中竟然转化为了金色，金光湛然。雪清河背后的虚影悄然上前，和雪清河迅速重合在一起，整个人包括皮肤和毛发在内全部被渲染成了金色，身上的衣服就在那金色中净化消失，绚丽的金色光焰包裹着他的身体，宛如仙人，就连身上的其他六个魂环在这一刻也都被渲染成了金色。雪清河背后两对洁白的羽翼上，金色从根部开始蔓延，一直蔓延到每一片羽毛的尖端。撕拉一声，又是一对羽翼从他背后打开，六翼天使本相在第七魂环武魂真身的作用下完全显现。雪清河的气势顿时铺天盖地的膨胀而起，释放了武魂真身的他给唐三带来的压力甚至不低于一名封号斗罗。在大师的十大核心竞争力中提到过，武魂真身的增幅效果与武魂本身的品质成正比，越是高等的武魂拥有第七魂技的意义也就越大，也更能够将武魂真正的威力展现出来。 过去遇到过最强的武魂真身是昊天锤，但当时那位昊天宗长老只是用了四成力，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昊天锤气魂真身时的全部威力。眼前这六翼天使武魂的品质上绝不会低于昊天锤，怕是有些棘手。 雪清河双臂在自己身体两侧平伸开来，整个人在空中像是悬挂的十字，仰起头发出一声悦耳动听的长啸。刹那间，他身上爆出的金光以肉眼难辨的速度迅速扩张，只是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囊括了空中数千平方米的范围，唐三直接就被其笼罩在内，周围的一切突然变成了金色。唐三知道这个时候自己绝不能慌张， 这应该就是在武魂真身效果中的天使领域，也就是雪清河所说的真正天使领域。 身处在那金光之中，唐三先感受到的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强大压力，自己的感官被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就连精神力探测也只能局限于身体周围五米范围，整个人就像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主宰就是雪清河。魂力被净化消融的感觉又出现了，逼迫着唐三不得不立刻将自己的杀神领域释放开来。很显然，现在的唐三在领域上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施展了武魂真身的雪清河的。杀神领域被外界强大的神圣气息压迫的，只能局限在唐三皮肤表面，勉强保持着他的魂力不被净化。但杀神领域本身的增幅作用却已经完全消失了。唐三的双眼亮了起来，通过紫极魔瞳，他的精神力毫无保留地释放开来。还好有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唐三施展出紫极魔瞳后，自己精神力所能感受到的范围立刻由先前的五米扩大到了五十米左右，紫极魔瞳也能看到身体周围一百米左右，勉强辨物。 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差距了吧，唐三？这里是我的领域，我就是这里的主宰。来到了这里，就算是封号斗罗也仅仅只能自保，而你的一切却已经完全掌握在我手中。坦白说，我真的很欣赏你，你未来的成就绝对不会在我之下，所以我愿意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实在不忍心将你这样的天才抹杀掉。只有我们这样的天才才能够惺惺相惜，你说不是吗？ 听着雪清河的声音，唐三尽可能地去感受他所在的位置，但这一切却是徒劳的。眼前这天使领域的作用实在太大了，虽然唐三通过自己的魂骨和紫极魔瞳来尽可能地增强感官能力，但还是被大幅度削弱了。尤其是这领域内充满神圣气息的金光，更是飞快地消耗着他的魂力和精神力。如果不能破开这个领域，雪清河甚至不需要动手，自己就会因为魂力消耗殆尽而败亡。当然，唐三也很清楚，同时施展了武魂真身和天使领域的雪清河，魂力消耗速度也必然是极快的，他也不会和自己这样比拼消耗。 答案我早已经给过你了，胜负尚未分出，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一边说着，唐三背后八蛛矛微微屈起，护住自己身后，同时身上第五、第六两大魂环同时亮起。蓝金色的光芒在右臂凝聚，长达3米的蓝银霸王枪与手臂完全连接在一起。与此同时，唐三整个人也变得虚幻起来，正是10万年级别的第六魂技虚无的效果。 10万年魂技吗？哼，让我看看，你这10万年魂技又能在我的天使领域中发挥出几成效果。 骤然间，唐三身体周围来自天使领域的金色光芒瞬间变得浓郁起来，令他行动迟缓，仿佛深陷于一个金色的泥潭一般。精神力轻微地波动了一下，唐三几乎是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八蛛矛护身，同时手中的蓝银霸王枪已经刺了出去，并不是释放，而是当作武器刺向自己精神力感受到的方向。金色人影从唐三身边掠过，唐三骇然发现，无论是八蛛矛还是自己手中的蓝银霸王枪都没有刺中对方的实体，而那金色身影掠过之后，自己就开始眩晕。要知道，在虚无状态中，唐三对物理攻击是免疫的，任何能量形式包括精神力的攻击也会被减弱 50%， 而此时自己的精神力和魂力还是下跌了一块。雪清河刚才发动的攻击竟然和他的虚无有些相像，只不过唐三的虚无是偏重于防御，而雪清河那虚幻的身影却是偏向于攻击。 哦，不愧是10万年魂环，果然有些门道，连我的天使领域二次进化技能天使降临也不能将你击溃。唉，我都有些妒忌你了，不过这还不够。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